第八十九集，你为什么想要做战士？走进中队，站岗的战士看到仁义，咧嘴一笑：“ 哇，仁队，你回来了！”“ 是啊，是不是想死我了？”“ 想死你了！” 操场上，一群战士正在做常规的训练，高格领队。远远的，高格就看到了他，脸上顿时堆起笑容，命令道：“ 向后转！” 一队人齐齐转过了身来，看到仁义，眼睛均开始发亮。仁义神气活现的大步走到了他们面前，嘿嘿一笑：“ 不错，看来我不在，你们也没偷懒嘛。 欢迎仁队长康复归队，鼓掌！” 战士们抬起手，用力拍响，整个操场都回荡着热烈的掌声。仁义挺直腰身，朝他们敬了个军礼。鼓完掌，高格说道：“ 好了，原地解散。” 战士们呼啦一下子全部涌向了仁义，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小鸟。 仁队，怨火师好不好？你很胖了。胡说，没胖。 仁队，听说你跟那个警队一直画的龚博士一个病房，感觉咋样啊？ 仁队，有没有认识漂亮的护士小姐姐，给我们介绍一下？ 仁义感觉自己像对着鸭子群撒了一把米，实在是应接不暇。突然，他发现李萨站在包围圈的外面，淡笑着看着他们。仁义指指李萨：“ 李萨，你会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 带上办公室的门，仁义指了指凳子：“ 坐。” 两人面对面坐在了办公桌前。仁义看着李萨，李萨性格爽朗不矫情，又有些男孩子气，作为唯一的女性融入中队也没遇到什么明显的阻力，这一点让起初担心和存疑的仁义放松了不少。但这次发生的事恐怕对李萨的影响也是不小的。仁义还没开口，李萨率先说道：“ 仁队，指导员找我谈过了，我也做心理干预了，其实不用这么夸张，我没事儿。”“ 关注你们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，哼，我不认为有什么夸张的。当时的情况不应该由你去冒险，之后发生的事也让我和指导员很担心你，是人都看得出来你状态不好，我不希望你用一句没事来敷衍我。” 李萨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头没有说话。“ 他的死状吓到你了吗？” 仁义想着当时的场面的确太过血腥，不是一般人能消化的，但李萨果断摇头：“ 我以前在消防队服役过两年，该见的都见了，我不是害怕。”“ 那你心里在想什么？” 李萨再一次沉默，仁义耐心地等着。良久，李萨开口：“ 仁队，你第一次看到有人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情况？我说的不是抢救无效死亡，也不是到了现场人已经遇难了，就是像他那样，前一秒还活着，下一秒就……” 这回轮到仁义静默了，半晌，他说道：“ 我加入中队第二年，刚刚被允许进火场。有一个小区着火，我们到了之后，五楼阳台上有人呼救，是一个阿姨，跟我妈妈年纪相仿。她被困在了防盗网内，无法逃生，火已经烧到她身上了，她一直惨叫，一直在叫救命。当时队长带着我们上去，我们用了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升云梯、喷干粉、夹防盗网，隔着防盗网，那个阿姨抓住了队长的袖子求我们救她。那个时候她的皮肤已经开始碳化，头发已经着火，我们恨不得能徒手撕开防盗网，可是最后她就死在了我们面前。”“ 这不太一样，那个阿姨很可怜，但吕伯清是个杀人犯。”“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可你并没有因为他该死而对他的死无动于衷，对吗？” 李萨抿了抿唇，轻轻点头。 跟我想的一样，有这些困惑的不只是你一个人，这反而证明了你正在成为一个合格的消防员战士。 李萨不解地看着仁义， 消防员每天都在面对生死存亡，当一个人需要我们救援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考虑这个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，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救人。虽然这次我们不是为了救吕伯清，而是为了阻止他伤害别人，但是对生命有敬畏，对同类有悲悯，恰恰就是一个消防员战士最应该具备的品质。 李萨呆住了， 一个鲜活的人眨眼间死在你面前，如果他是个好人，你会为自己没能救他而内疚痛苦，如果他是一个坏人，你甚至无法给自己足够的理由为他默哀，可你偏偏却感到悲哀。其实啊，你悲哀的是生命凋零，与是谁无关，这是很正常的情绪，你不必为了这个而苦恼。 李萨倒吸一口气，而虚出的气息明显在颤抖。 仁队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？ 仁义淡淡一笑，没有作答。作为一个消防员战士，所要承受的痛苦他几乎都承受过，哪一个老资格的消防员没有因为无能为力而在夜里痛哭过？李萨抹了一把脸，沉默良久，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 我也在调节自己，过几天就好了。 如果你还有什么堵的地方，随时来找我聊。指导员虽然聪明，口才了得，但是指导员不上前线，没有我那么了解战士的心理。 仁义朝李萨眨了眨眼睛，李萨笑着点了点头。 啊，还有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你这次多半是立功了，等支队的消息吧。 立不立功的，我真的不在乎。如果真的要给我奖励，我想要的，仁队你一直都知道。 李萨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做战士吗？起初我以为你是为了当干部来过渡的，你也有做干部的条件，但是我发现你对上前线太执着了，这种执着可未必是好事。 李萨与仁义对望着，目光坚毅而平静。突然他站起身，脱掉了外套。当他开始脱毛衣的时候，仁义愣了一下。 哎喂，你。 李萨利落地脱掉了毛衣，里面穿着一件贴身的背心。仁义的面色沉了下来。李萨转了个身，向仁义展示了一下自己后背和肩头的一片烧伤的皮肤。那些丑陋的疤痕就像是盘踞在他身上吸血的怪兽，衬在细致的皮肤上更显触目惊心。仁义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李萨平静地穿好了衣服，朝仁义敬了个军礼，退了出去。仁义瘫靠在椅背里，发出了一声叹息。